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多少事都不想，叹住。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在古老的北京城。内屋不接呀，没有多大名气。再早的这儿叫勾栏胡同，勾栏那本来就是庭院的意思。哎，这那一听这名字勾栏，哎，就跟现在是铁一护栏有点那意思，当然它不是铁的，哎，这都木头的呀，什么石头的，勾栏嘛。后来觉得可能是这名字不太雅，您住哪儿，我住勾栏，这不太像话，哎，所以就改成了后来的内屋不接。其实呢，内务部街宣统的时候啊，叫民政部街。在民国的时候，北洋政府的内务部在这条胡同里，所以才更名为内务部街。在文化大革命中呢，一度改称瑞金路二十条。当然后来又改回来了。这条胡同里十一号院曾经是清朝明瑞的府邸。明瑞是谁呢？在乾隆二十四年，明瑞啊随军平定伊犁地区的叛乱有功，封一等成家义勇公，哎，公侯伯子男嘛，这是公爵。在道光十四年，明瑞的曾孙景庆袭爵。什么叫袭爵呢？就是你这祖宗啊，他曾孙了吗？他曾经啊，当过这个啊义勇公，你呢承袭他的爵位，你们是他的子孙呢，哎，也当着义勇公。在道光二十五年的时候呢，道光的第六个闺女寿恩固伦公主下嫁给景庆的弟弟景寿，所以这个宅院呢就被称为六公主府。到了民国以后了，这儿归盐业银行的经理叫岳前斋，就归他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儿就成为单位宿舍了。到了1984年，这是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胡同里边的13号是北京市重点中学二中所在地。胡同里边39号院，那是著名作家梁实秋的故居。大名鼎鼎的梁实秋其实也是北京人，并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那梁实秋的北京故居什么样呢？他在北京又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说名人故居的时候了，咱们要跟您说说梁实秋故居，还有梁实秋先生的故事。上中学的时候啊，我们都喜欢鲁迅，哎，鲁迅当时论战嘛，主要这是啊，所谓什么四条汉子什么的，这个梁实秋啊，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法走狗，哎，所以当时呢，我们对梁实秋好像都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们专门研究了很多梁实秋的书，看了很多梁先生写的散文呐、杂文呐，包括他跟鲁迅的论战。其实这，哎，谁胜谁负，这论战谁有理谁没理，这现在看来是很难说的。而且，鲁迅写梁实秋写的够可以的，直接就骂上了资本家的法走狗。但是在梁实秋的文字里，很难见到对鲁迅有什么敌意。 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梁实秋的散文，包括莎士比亚全集都是人家翻译的。你要是真是喜欢文学的人，恐怕不得不喜欢上这一位老人家。在中国近代文坛上啊，梁实秋是一位久负盛名的人物，当然在也是受到很大争论的这么一个人物。梁实秋原来叫梁志华，字实秋，笔名叫子家或者叫秋郎等等，生在北京。他的祖籍是哪儿呢？河北省邢台市，哎，沙河市。原籍是浙江杭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作家、英国文学史家、文学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当然了，他跟鲁迅他们这些个左翼作家的比战也是让他出名的原因之一。他一生呢，留给中国文坛啊2000多万字的著作。他的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哎，代表作什么《雅舍小品》呐，《英国文学史》啊，《莎士比亚全集》等等。哎，我记得我们中学时候看梁实秋的文都不叫散文，叫美文。哎，梁实秋美文集，他确实写的美，确实好。当年的论战啊，到现在恐怕，哎，基本上90来年、100年，哎，这意思了。咱们呢说说梁实秋当年的家庭，这论战咱就不提了。按照梁实秋先生的回忆呢，他们家算不上啊内务部街资深的老居民，他们的远祖呢居住在河北沙河一带，世代务农。梁实秋的祖父叫梁之山，他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开拓者，就是他首先离开故乡的土地，进到了偌大的北京城，凭一个人的能力闯世界。一开始啊，他就把家安到了北京东城根老君堂，后来呢，哎，居然有机会啊到广东去做官去，从此一帆风顺，是家道日隆。后来啊，乘船返回了北京，曾经在杭州短暂的停留，为了让儿子参加考试，就落籍于钱塘，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从此呢，梁家的籍贯一变而成这个浙江钱塘了。其实可以说就是北京人。从南方归来以后，梁实秋的祖父斥资买下了内务部街20号的房子。从那开始，梁家就在这儿深深地扎下了根儿。当然现在这个原来20号的门牌已经改成了39号。内务部街呀，在北京东城，正是繁华富庶的地方，出胡同东口往北就是东四牌楼。哎，商店林立，买卖兴隆，东四西单鼓楼前嘛，东四牌楼那是好最繁华的地方了。牌楼根底下靠右侧有一家干果子铺，那是梁家投资开设的。梁实秋小时候啊，经常跟着父亲在晚间到那儿休息，一到那儿呢，就会有一位山西籍的掌柜的，哎，这雇了一个山西人当掌柜的，哎，顺手啊塞给他一瓶用玻璃球做瓶塞的汽水，或者呢从这个蜜饯缸里抓出一把蜜饯啊、桃脯啊，让他享受享受。所以幼小的梁实秋晚上的心情都很开朗，老有吃的，老有喝的。出胡同西口就是南小街，那会儿那是一个荒僻的小巷，又脏又臭又泥泞，但是儿童那是审美是不一样的，在这种陋巷之中，儿童同样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啊。有什么乐趣？你看啊，这个饶有兴趣的站在羊肉床的旁边看宰羊，或者呢到切面铺，哎，买干棒或者买糖火烧吃。说了这么半天呀，我们还没有进到内务部街39号梁实秋先生故居里边看看去呢。哎，咱们呢慢慢来，别着急。这个大宅院原来是什么样的呢？梁实秋在这儿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还请您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 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内务部街原来的20号，如今的39号梁宅，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子地基呀、高出街道许多。临街的大门前砌有4层的石台阶儿，一般北京说高台阶儿就是这样的，很惹眼呐。大门是黑漆红漆儿，刻着一副门心对，就是忠厚传家酒，诗书记事堂。这个是说实话，在过去是很平常的啊，很俗的，甚至于说这一个对子。但是梁实秋先生他是终身玩味，他从中有所感悟啊。他说，我呀近年来越想越觉得其意义并不平凡，甚至很崇高。这并不是夸耀门楣以忠厚诗书自诩，而是表示一种期望，在人品上有什么比忠厚更高尚的呢？在修养上有什么比诗书更优美的呢？有人啊把酒长俩字删去，成为忠厚传家诗书记事4言联，这意思更好，只求忠厚宅心，儒雅为业。至于是否泽远流长不用问。配合着这对门帘儿，大门门框啊旁边竖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积善堂梁。反正过去这个一般的这个姓什么，尤其这个著名的这些个姓，一般都有个堂号，有余堂啊，广庆堂啊，这个积善堂。这基于说这堂号怎么来的，它可能也有历史的这个原因，这现在好多都不可考了。但是过去只要一看积善堂，就知道这准是姓梁的啊。这不是说梁实秋他们家是积善堂，就是积善堂梁，一般梁积善堂这是画等号。这过去这是一种民俗。反正就劝人向善呗，这意思呗。走进大门，里边门洞左右两边，两条懒凳。据说早先大门啊在白天永远是敞开着的。街坊邻居到这儿，可以坐这懒凳上啊叙叙家常。行人走累了，说天太热了，累了，您就直接上这门洞里坐懒凳上歇歇腿儿。没人轰您，这就是干这个用的。直到了1911年。袁世凯唆使曹锟发动兵变，火烧东安市场，这大门呢从此这才紧紧的关闭起来。穿过了门洞啊，迎面两块这个金砖的镂刻的是简古两个大字。诗经里边有比尔简古，什么意思？简就是杨戬的简啊，二郎神那简就是福气，古可不是简写这古，得是繁体的那个，就是禄，就是福禄，这么个意思。大字前面有一大缸水葱，常年的油绿发亮，充满生机。当然这得好好的护养，这不是说你种完了往那一扔得了，泡着它就好了，不是。由此左转啊，穿过4扇平门，那是前院。院内坐北朝南3间正房，中间一天是过厅。左右2间，一个是书房，一个是佛堂。梁实秋的祖父呢晚年好佛，所以专辟一室作为佛堂，是顶礼膜拜，参佛礼经。书房那就是梁实秋的父亲梁贤仪先生的了。他青年时代呢毕业于京师同文馆的英文班，具有良好的国学修养，并且酷爱金石小学，就是文字学呀，教刊学呀，石刻呀，什么这个甲骨文金文，青铜器，这东西终生乐此不疲，这是大学问。别看它叫小学，这间书房就是他研究金石小学的地方。梁实秋幼年的时候啊，对他父亲的印象之一就是整天就在里边骂死他那些个有关金石小学的书籍。那么前院南侧临街有一排房，是佣人的居室，西侧又是4扇平门，跨过去就是西跨院，里边呢有2间北房2间南房。 北房是塾师居住，就是私人教师在这住着，南房堆置书籍，后来呢改为孩子们的书房。这小花院啊，面积不大，但是景致很好，四棵紫丁香高于墙外，春风送暖时分啊，枝头着花满院芬芳。那丁香一开花多好看，这是人们最爱留恋的地方。而且它香啊，为什么叫丁香啊？走进过厅出去又是一个院子，哎，院子东头是厨房，再过一个月亮门就进东院了。东院主要的作用就是摇煤球，摇煤球啊，年年秋风起时啊，佣人们就在这儿连续摇好多天的煤球，摇多少那得搭个齐一算，得足够一个漫长的冬天的需用。这院子虽然比较荒僻一点呢，但是主人也把它打点的清雅不俗。院里有一棵高庄的柿子树，一棵黑枣树，年年是收获累累。此外呢，还种有紫荆、哎、榆叶梅等等，红绿相间，色彩艳丽。走进垂后门就到了内院了，可以说内院才是整个院落的主体部分，这个风光气象大有不同啊。院当中一口大鱼缸，哎，在阳光之下呀，金鱼在水里扑棱扑棱，哎，有水有声，有上房三间，左右套间各两间，这是梁实秋的祖父母居住的。大家庭规矩很严呐，孩子们每次来到这儿那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不敢放肆。这院里边呢有东西厢房，夏天太阳晒呀、啊、哎，在这个房屋的前栏上啊各架起了三丈以上的这么一个帐篷。后来呢又架设了固定的铅铁棚，天棚鱼缸石榴树吗，而且这铁棚哎中间呢还有两扇活动的天窗。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梁先生的父亲就是咱刚才说这个梁先仪先生啊，还不断把新的文明新的物质吸收进自己的家庭。梁实秋记得说民元之际啊，什么叫民元之际，就是民国元年啊，这过去他们写东西经常这么写啊，在民五那年，什么叫民五，就是民国五年。梁实秋说民元之际啊，家里的环境突然维新，一日之内小辫子剪掉了好几根，而且装上了庞然巨物，就是钉在墙上的德律风。德律风是什么呀，其实就是电话，哎，就是后来那个什么什么 telephone， 就是那个音译，当年叫德律风，号码是686。以前照明啊是油灯，现在呢里里外外都装上了电灯，更让人羡慕的还装了两架电扇，呵，开动之际呼呼生风啊，飞速旋转。所以家里人严格禁止孩子们走进五尺距离以内，为什么，怕削断了他们的手指头啊。民国元年梁实秋先生他们家就有电灯电扇电话了，那真是大户之家，这没法说。哎，在梁实秋看来啊，院内的西厢房那是最亲切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呢，那是父母居住的地方。1903年1月6日，梁实秋就是降生在西厢房的这个温暖的大炕上，是西厢房迎接他来到人间的大地上，也是在西厢房里他传出了人间的第一声啼哭。哎，他跟慈祥的父母在西厢房玩耍，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童年的岁月，一直到步入晚年。每当想起西厢房，他还不禁心情激动，老泪纵横啊，我生长在西厢房，儿时生活大半在西厢房那大炕上，炕上有个被货垛，啊，由被货这个堆垛起来的，十床八床被货呀，可以堆得很高。我们啊，爬上爬下以为戏，直到把被货垛压倒，连人带被货一起滚落下来。那你看这里边留着多少老人童年时候亲切的回忆啊！但是这么熟悉的一切呢，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已经不堪回首了，哎，已经不复存在了。斗转星移，海水变桑田，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 在海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梁实秋苦苦细念着二十号。这二十号院中的西厢房那是常入他梦，他经常想，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二十号大院会变成什么样了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定居于美国的二女儿梁文强女士有幸取得了一个到中国内地啊来探亲的机会。梁实秋啊谆谆叮嘱，你一定得看看二十号咱们梁家的老家。女儿带回的消息让他倍加伤感。他在文章中这么写的啊，说经过若干周折获准前去一试，大门犹在，面目全非，里边住了19家，家家檐下呀堆煤举火为炊，成为颇有规模的大杂院，鱼缸仍在，石榴海棠丁香俱已无存，唯后跨院中一个隔扇心儿，还有我提的几个字，就是这梁实秋先生自个儿提的几个字啊。这梁文强女士匆匆照了几张照片带回去，让梁实秋一看，那觉着惨不忍睹。那么梁实秋先生说半天，咱就光说他这院子了，今儿这一天的时间也短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个大名人大文人这一生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呀再说名人故居的时候再跟您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就是北京小曲儿了，咱们呀今天来一个插曲儿，叫半掩纱窗，这里边全是半啊，这个词儿呢这肯定是非常老的词儿了，因为很多的民间小曲儿里都有类似这个词儿，后来的民歌里也有类似这样的词儿啊，半掩纱窗，半盼才郎，半夜爬起，焚了半炉香，半轮明月照兰房等等。哎，这个中国人讲究不满，就是不能太满了，所以这半历来的就是那林语堂也写过什么看破浮生过半，半中岁月尽悠闲等等等等。哎，这 SHE 还唱过半糖主义呢吗？得了，您听听我唱的比 SHE 唱怎么样啊，这个叫半掩纱窗，三弦伴奏李健舒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新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